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以前，我首先要提个小问题，各位已婚的男同胞们，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您怕老婆吗？我相信 90% 的人会告诉我，您不怕，对吧？其实啊，怕也无所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其实今天啊，就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剧内的话题和故事。要说起来呀，中国人剧内自古有之。比方说，在战国时代，一名叫专诸的人正要跟很多人打群架，他老婆出来叫他，他马上乖乖的回家了。这伍子胥见到就感觉很奇怪啊，一个万夫莫挡的大侠怎么会就这么怕一个女人呢？于是就去询问原因，专诸就告诉他，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人必定能伸展在万夫之上。后来这位专诸就被伍子胥推荐给了吴王阖闾，他是用鱼肠剑刺杀了吴王僚，自己则也当场被杀，乃是战国时代响当当的一位大人物啊。但是你看，他也怕老婆不是吗？而在当今的时代，也有不少像专诸一样能屈能伸的男子汉，比方说郭冬临饰演的那些小品的角色。咱们来听一听郭冬临牛莉表演的小品《男子汉大丈夫》，您听了就知道了。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太欺负人了。你 什么你？竹板一打我气死你！ 我 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 嘿， 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进屋，进屋，进屋。 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你到底是哪伙的？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我骂他？ 嗯， 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嘘，现在没事了，骂他。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你说反了，每次吵架你就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哎呀，这，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出什么气？ 有人欺负你老婆。 谁欺负我老婆？ 说快板的。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你怎么办？ 我去欺负他老婆。 回来。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别的，你干什么？ 我拿刀。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说老婆贤妻良母妈 啊， 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你行了吧？你 干什么？ 我剪指甲。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哎， 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这又来了。剪指甲是为了挠人呐、可不能这样。 哎呀，啊， 怎么回事？你等会儿，一二三四五，五个血道子。 老公，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我的。 哎呀，你没事吧？ 没事。 好， 没事。 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又来了，贤妻良母妈。 啊， 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哎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啊。 谁是魔鬼啊？ 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你这 你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你干嘛？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我放了你没听见？ 你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 不是，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啊， 又来了。哎，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一板，跪搓一板，两副呼吸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一板了。坐搓一板。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蹬一回男人。 你去哪儿啊？ 收拾他。 走反了门了，这边。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瞧你这点出息吧。怎么又回来了？ 咱们家住十五楼，迂回不过去。 你手里拿的什么？ 家伙。 太棒了，老公。 啊？ 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好。 嗯。 我走了。 嗯。哎呀， 不是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壮壮胆。 我再喝一口。 嗯，多喝几口。 我能不能带上一壶？ 你旅游去啊你？ 不是老婆，我告诉你，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太棒了老公。 啊， 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男子汉，我的守护神。 我的发型怎么样？ 我看看，漂亮。 看不见了， 快去吧。 哦，老婆，保重。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好，快说。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那要我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我给你送饭去。 那咱们的孩子， 我保准把他养大。 那我要是回不来，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摊上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嗯，你说什么？ 不是，老婆，我是说，就算你把孩子养大，你怎么养的 啊？我保证把他养得结结实实的。 光结实就可以了吗？你不得教育他呀？ 啊 啊！哪能像我这样30多岁才进监狱？那怎么行？未成年就送进去？ 你说什么呢？ 不是，我是说你培养孩子，左手拿着大砍刀，右手拿着五连发，他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个风风火火闯九州。哎嘿呀，一二呀，哎嘿一二呀。 行了，怎么教育孩子我心里有数，你快去吧。 保重。嗯， 你去还是不去了？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两个结果。 嗯， 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 嗯， 我估计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我说你写。 嗯。 我来点音乐。这个音乐不合适。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两级。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你才胡说。 哎呦， 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 嗯。别说这些， 说，我要你说。 哎，好了好了，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去你的。 老婆， 嗯， 你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吗？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啊，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我当然记得。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 嗯，老公，你遇事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老婆， 老公， 老婆， 老公，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你去哪儿啊？ 收拾他。 收拾谁呀？ 说快板的。 哎，老公，老公， 我收拾不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咱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啊，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 我意已决。 不行，老公， 今天我 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啊，老公，我坐搓衣板行吗？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 哎呀，我做你能跟我比呀？我有设备。 什么？好啊你，好啊你，我。 哎呀。 啊，老公，你快坐，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 啊。 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 啊。 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 哦， 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真的？ 嗯， 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 嗯，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 哦，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嘿，这你都不知道啊？ 啊， 冲动是魔鬼。 好好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好，我现在就去。 啊， 不行，老公，我不敢去。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行？ 老婆，冲动，冲动是魔鬼 呀！我就是你， 冲动是魔鬼呀！ 老婆，我就是你。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聊一聊剧内的话题啊，从这些著名的相声段子小品当中挖掘一下剧内都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无独有偶啊，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战国时期的专诸，他惧内，但是那是一名有名的勇士啊。在明朝的这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他。他统兵数万，威震东南，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位惧内惧得很厉害的人呐。每次一听说老婆大人驾到，就惶惶不可终日。他的部下对此都感到愤愤不平，表示咱们的大帅怎么能够这么惧这个悍妇呢？咱们要替大帅教训教训这个悍妇。有一次戚继光被部下真激急了，就让手下把老婆接进军营，他想给老婆来一下马威。不料这位夫人刚一到营帐，见了这阵势却是一点儿也不害怕，还对着戚继光喝道：我说你叫我来干嘛呀？戚继光一听这话，哎呦，吓得那叫一胆战心惊啊，赶紧小心翼翼地说：哎呀，特请夫人前来阅兵啊。可见这怕老婆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之分，哎，它是一个普遍现象。为了证明有些男子汉，还发出了自我宣言。怎么说呢？咱们来听一听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这相声《男子汉宣言》。 你比方说吧，咱们也别拿人家别人比例子，就拿演员来说吧， 唱歌的、 他们唱这个男子汉宣言啊，你看唱到高潮的时候，在舞台上的尽头啊，一到说啦啦啦啦啦，呵，扯着脖子唱的这个带劲儿啊， 人家都那么唱。 下了台以后，我追在他屁股后头，我就想问他一句话。 问他什么呀？ 我想问问他，他当了他自己爱人，敢不敢就像他站在舞台上那样扯着脖子冲着爱人使劲唱？我能把他给问住了。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生活的周围不仅要想我们小的。 我说，你当着你爱人敢唱这歌吗？ 去，这里没我事儿。我问问他们呀。 是，我问问你，你当着你爱人敢唱这歌吗？ 我当我爱人啊。我当我爱人，嘎！ 先别害怕， 这害什么怕的？ 是，我说你大点声说， 大点声就是嘎！ 你哆嗦什么呀？ 哆嗦什么呀？这是生活的颤音。 他全有的说， 不是有的说，你别这样。 怎么了？ 这里边有个习惯问题。 这唱歌有什么习惯问题呀？ 我不习惯跟我爱人唱这种提要求的歌。 你习惯给你爱人唱什么歌？ 我跟我爱人 啊， 我跟我爱人一般，我跟他唱这样歌。来吧，快来呀，我的玫瑰花，你快过来呀。哎，你听我跟我爱人唱这样的歌，气儿也顺呐，调也准。在我爱人面前一站，嘿，显得咱们理直气壮呢。什么表情？你怎么看我了？你小眼睛怎么这么一点了？ 还挺美的，我听出来了。 听出什么来了？ 你呀，怕老婆。 你才怕老婆呢！ 你刚才自己说的。 你别这样好，我你了解不了解？ 啊，不了解呀。 我你认识不认识？ 我也认识啊。 还是 的。什么叫还是的呀？ 我知道你，你看我们有时候争论过是不是 啊？你们争论我看见过。 我这人比你比较倔，我喜欢争论。 是啊，那么争论的结果呢？ 争论结果当然是，他一瞪眼我就不敢说话了。 那就是害怕。 不是害怕，这根本就不是害怕。 这什么呀？ 话说多了效果不好。 这有什么效果不好？ 还有什么？你不信你 啊？ 待会上后台的时候你看看，这不是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 净挨打。 人家根本就不是打， 那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 人家过来，人家表示，他就是人家就是青那个，我们你这他这属于我们家庭业余活动，你管不着。 业余活动，到家就挨打。 别这样好不好？实际情况就是他的脾气也比较倔，我的脾气呢也比较倔。这两个倔的碰在一起了，也不知道怎么我就倔不起来了。我们又， 那就是害怕。 我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他都有感觉。 夫妻之间应该相亲相爱， 互敬互助， 互相团结，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谁也别欺负谁。 你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局面，对工作对学习都有好处， 各方面都有好处。 所以你们不，我想劝一劝我们青年朋友，你们回家你们不要怕自己爱人，你爱人你有什么可怕的，是吧？你回去你教育教育他，这玩意儿你想法子。哎，你就不信你就给他唱歌，一首歌曲不让他白流行了，中间有一点积极意义，你到时候站着。 你说你这说什么呢你？ 我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怎么教育自己爱人。 他们又没有业余活动，给他们出什么主意？你就说你自己，回家你给你爱人唱这歌。 我给我爱人我唱过。 唱这男子汉宣言。 当然了，我从北京来那天我一天跟他唱三回。 当着你爱人面唱的？ 我就当着他面唱。 你行？ 我用日语跟他唱。 信吗？哎，干嘛用日语给他唱啊？ 日语他听不懂。 那你还唱什么大劲儿 啊？我说的是用中文唱，让他听懂了。 产生后果你负责。 又害怕了？ 不是害怕，你这干嘛呢？你 不是干嘛？现在这年轻人都通情达理，只要你提的对，人家就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哎，你这句话说的有点道理啊！ 你想啊， 青年人嘛，啊，身上有缺点有毛病能改了， 人家会改呀。 你提的方法好吗？ 对了， 就给自己爱人，我到时候让他站在这儿，咱们给他唱歌。 这有什么呀？ 到时候跟他说一声。 哎， 在这家给我 生活的颤音，一唱这歌他就找不着调。 不是找不着调，人家得酝酿一下情绪嘛。 就这歌还酝酿什么情绪？ 就是给自己爱人唱歌 啊。是啊， 往那一站就得有一股架势。 什么架势啊？ 让人一看这意思好像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看就是假横。 别闹人家了。在你嫁给我之前，哎，你听行不行？ 哎，这样行。 有句话儿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是你心里不乐意，但是我要对你说，说说我的心里话，但是你要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我在每天早上 怎么样 一定给你叠好被。 哦，他干了。 我在每天晚上给你打好洗脚水，保证一点也不冷，保证一点也不烫，让你洗得很舒服，让你心里特别美。我来做饭，我来烧水，我来扫地，我来擦好茶杯。大个的煤气罐我一个人就能背，做出的好吃的全都塞满你的嘴。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这是男子汉宣言吗？ 我这是怕老婆之歌。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男子汉宣言。这段相声当中所唱的那首歌男子汉宣言啊，其实是来自日本的一首同名歌曲。这个歌曲的本意是一个没有本事的男子希望妻子能够担当家庭的重担，结果被姜昆拿来作为了相声题材，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那有关怕老婆的故事还有很多，比方说著名的河东狮吼啊，胡适怕老婆的故事等。哎，说到这儿呢，咱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暂跟您告一段落了，咱们先稍事休息，送上一首周华健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稍事片刻，稍后的娱乐大篷车快乐之旅，咱们再聊一聊剧内的这些趣事，稍后见。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

那当属那位因为河东狮吼而出了名的陈继常。这位北宋才子陈继常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怕老婆怕得最最厉害的一位名人。据说这陈继常宴请客人的时候呢，请来了几位歌女唱歌助兴，按说这没有什么过分的，但是他的妻子柳氏就醋意大发，虽然不敢当众直接发作，但是他在隔壁用这木棍敲击着窗户，当当当当当，一直到把这客人全都赶跑了才罢休。陈继常与大文豪苏轼两个人很要好，苏轼这个人呢，生性也比较风流，柳氏怕自己的男人被苏轼带坏了，所以经常给苏轼脸色看。苏轼就写了首诗送给陈继常，诗中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写这首诗的本意也就是发发牢骚，顺便调侃一下老朋友。哎，没想到这首诗一下在社会上就算流传开了，而陈继常也因此是闻名遐迩，就成为了怕老婆的一典型。其实想想呢也挺冤的，你看在柳氏对陈继常严厉的背后，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无微不至的爱啊。咱说这个爱是有的，但是有点无微不至了，也许那分寸火候就不太恰当。不仅古代，现代也不乏这样爱丈夫的妻子，像陈继常他老婆似的。比方说那段巩汉林金珠的小品《破镜重圆》，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本人名叫巩汉林，如今下岗回家门，洗衣做饭我又擦地，家庭妇男操碎了心。虽说我是男子汉，可越来越像大长今。 来电话了，来电话了。 哎， 来电话了， 越忙还越有事。 来电话了。 哎，我听见了，来电话了，来电话了。你不知道我现在正忙着呢吗？说你是。哎呦喂，哈哈，是二兔子。哈哈，哎，找哥哥我什么事儿啊？哎哎哎，兄弟你别哭啊，你说你一个大男子汉你哭什么？又让你老婆给打了？嘿，太不像话了。哎，他打你你就不能打他吗？什么？你打不过他？嘿，你打不过他学哥哥我呀，挠他呀。再说了，我怎么教给你的？九阴白骨爪吗？嗯，你跟我说他为什么打你？他真是什么让你做家务？呵，越说越不像话了啊，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够做家务呢？啊，你就说你哥哥我吧，虽说下岗在家了，虽说你嫂子是总经理女强人，可是这家务活我是从来不干。哼啊，这怎么会吹牛呢？说不干还就不干。哎，他要是把我惹急了，我还敢打他呢。嘿嘿，哎，男人就得这样。不瞒你说，今天早上我还把离婚报告交给他了，就这么牛。哼，我跟你说实在的吧，对付老婆你就得采用哥哥我的方法，只要老婆一进家，上去就是俩嘴巴。嘿嘿，哎，俗话说得好吗？刀而不磨要生锈，老婆不打你要落后，只要你一打。 打什么呀？ 打错电话了，你不知道吗？打错了，废什么话？呸呸呸呸呸！打错了，哎呦，哎呦，快请坐。我说老佛爷呀，不是那个、老婆呀，晚膳给您做得了。您是想现在用呢，还是稍事休息？要不我给您来个全身放松，再不给您来个足底按摩。 刚才谁打的电话呀？ 啊，回老佛爷话。 嗯， 不是那个回老婆您的话，他是打错了。 打错了？ 咋？ 不对吧？ 啊？ 我怎么听着又是磨刀又是打老婆的？ 对，就是那个磨刀的打来的。啊，他问咱家有没有刀要磨，我就跟他说了，就是磨刀也得打电话，请是我老婆，这不是磨刀打老婆吗？这不是 瞎话编的不错呀。 啊，那是，这我强项啊。我不是，哎呦，你一问我吓得我够呛啊。我 我说夫人呐、啊，早上我递给你那报告，你给我批阅了吗？ 什么报告啊？你交给我了吗？ 哎呦，怎么没有啊？就那张纸儿，我叠得四四方方，然后亲自递到你手上。 那张纸是你塞我包里的？ 啊！ 哎呦，你说你、啊、有话当面说呗，没事写什么报告啊？ 嘿，合着你没看是不是？ 哎， 你挨什么挨？我可告诉你，今天来到中央电视台，我就不怕你了，知道吗？下边坐的可都是我们家亲戚，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你可得放明白点，我实话跟你说吧、嗯，我报告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我要辞职，辞职，辞职，我辞职，我打不过你，我自虐行吧？我 辞职。 正是。 你不一直下岗在家吗？辞什么职啊？ 甭废话，我不是辞我在单位的职，我是要辞去我在咱们家的职务。 在咱们家的职务？ 对。 你在咱们家有职务吗？ 你别给我装糊涂，我在咱们家的职务你最清楚了。 嗯。 我在我们家的职务就是，我是他老公啊。 哦，你想辞去我老公的职务啊？ 正是。 什么？ 干什么？ 你要离婚？ 别说那么难听啊！现在是和谐社会，什么离婚呢？我可没说离婚，我就是想把你给休了。 我看你是要造反的你、啊！ 别 想把我给 住手！来到中央电视台，你还敢撒野？ 嗯， 你敢对我实施家庭暴力？这可是现场直播，全国人民可都认识你了，梅超风。哼，我来这一套。 那好吧。你说说什么理由离婚呢？ 很简单 啊， 我跟你离婚的理由就是 说， 我不想生活在一个女强人的阴影下。 嗯， 哼什么哼？我告诉你，大家都清楚，谁不知道啊？应该是男主外女主内，可是我在咱们家根本没地位啊。在咱们家我是主内，他是主外啊，所有家务活都得我干的。我呀，这么跟大伙说吧，就是由于跟这种女强人生活在一起，我自己都产生了化学反应啊。 什么化学反应啊？ 不知道吧，男同胞们。 嗯， 家务活干多了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身材越来越细，声音越来越女，那街坊邻居都看出来了。 啊， 嘿嘿，瞧瞧隔壁巩汉林越来越像大长今。哭哭嘛哭啊，我命苦啊，我命苦啊。 我看你不像大长今。 怎么了？ 我看你要抽筋。 谁要抽筋呢？啊，谁要抽筋呢？哎，你说这家务活是不是都我干的？啊，你干什么了？ 那平时我做家务，那你不是不让吗？ 我不是心疼你吗？我就是希望你早点下班回家，老婆啊孩子热炕头啊，是不是？可你倒好，经常是在外边加班加点，要不就是看书学习，说是时代在发展，不能让自己失去时代的使命。哎，你倒是天天学习充实了，可我呢，朋友们，经常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受空房啊。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守活寡。 哎，你怎么是一个人在家呢？你不还有那只心爱的猫吗？ 别提那只猫啊，人家都知道说啊，这孩子是夫妻之间感情的纽带，可我跟你过了十来年，那纽带你也没给我扭出来啊。还别说纽带，连根麻花我都没看着。没办法，我才弄只猫当儿子养。哎呀， 当初为了事业不要孩子，你不也是同意的吗？ 现在我也不反对，问题是您先把孩子给我生出来，然后你再忙你的事业，他也不耽误你什么事儿啊。 有那么简单吗？ 生孩子有什么麻烦呢？啊，我要有这本事，我绝不麻烦你，我自个儿生我。 哎呀，讲理不讲理啊？ 我怎么不讲理啊？哎，这啊我还不说，问题是你每个月对我精神上的摧残，让我更是难以忍忍。 对，打住啊！我怎么摧残你的心灵了？ 还怎么摧残我心灵？ 啊， 每月你一发工资， 啊， 一发奖金，亲自交到我手上。 对呀， 你知道我， 拿了你给我的钱是什么心情啊？ 什么心情啊？ 哎呦，我一个大男人，我居然花女人的钱，我不不花白不花呀！哎，这月工资呢？ 你少来这套！ 干什么？干什么？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来来来，看看啊！ 哎哎哎哎！ 来来来， 怎么着？ 看看 什么看？哟，这不我那离婚报告吗？ 上面罗列了我十大罪状、啊， 没错， 比你说的还严重呢。 对， 这报告我看了， 好， 而且签字同意了。 哎呦，我就等着这一天呢。你同意了，哎呀，街坊你的天是晴朗的天，见了你的人比我好喜欢，再也不给你当牛马，幸福的生活长不完，哪壶一黑，哪壶一。哎呀，别！哎呀，你别签字，你同意了，谁每个月给我工资啊？这个， 这不是你自己写的吗？ 哎呦，我自己写的，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我就希望你赶快给我生个孩子，好陪着我在家玩儿。 啊，听这意思，你不想离婚呢？ 压根就没想啊。 那好吧， 啊， 把这报告贴墙上吧。 哎，别！我说老婆，我都知道错了，就别贴在墙上提醒我了。 我不是提醒你， 啊， 我是想提醒我自己。 啊， 从今以后啊，我一定要照上面说的改啊。 真的？呀，街坊你的天是晴朗的天，街坊你的人比我好喜欢，再也不给你当牛马，幸福的生活长不完，哪壶一黑，哪壶一。哎呀，别！哎呀，你别签字，你同意了，谁每个月给我工资啊？这个， 这不是你自己写的吗？ 哎呦，我自己写的，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我就希望你赶快给我生个孩子，好陪着我在家玩儿。 啊，听这意思，你不想离婚呢？ 压根儿就没想啊。 那好吧， 啊， 把这报告贴墙上吧。 哎，别！我说老婆，我都知道错了，就别贴在墙上提醒我了。 我不是提醒你， 啊， 我是想提醒我自己。 啊， 从今以后啊，我一定要照上面说的改啊。 真的？ 说改就改，马上就改。 听见了吗，朋友？说改就改，马上就改，整个一爷们声了。那怎么能改呢？这个啊？ 老公。 哎！ 干了一天活，累了吧？ 啊。 快坐下歇一会儿。 我自己能坐呀。哎呦，今天碰上妖精了，我这是。 老公。 哎， 渴了吧？ 是。 我去给你倒杯水去。 停，回头下点药，我就玩完了我呀。 老公。 哎， 干了一天活，背酸了吧？ 别 哟，差点把正事忘了。 什么事儿？ 老公啊。 啊， 这是我给你的一份报告。 哎呦，我的天，看见了吧，朋友们，说改还真改，从来没给我写过报告。报告我就不看了，亲自向领导汇报吧。什么意思啊？ 医生诊断报告。 哦，这是医生诊什么？老婆，你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大事。 你快点说呀你呀。 我呀， 啊， 怀孕了。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你怀孕了这么大啊。你刚才说你什么？ 我怀孕了。 我的天哪，哎呦 my god 呀，你真的怀孕了。哎呦 老公，高兴了吧？ 我亲爱的孩子他妈。哎 呦，瞧把你乐的。 别动，你现在绝对是我们家的保护动物，不，那个重点保护人物啊。哎呀，孩子他妈呀，我得谢谢你，真的怀孕了。 嗯， 哎呦，你说以前亲你的手就像亲鸡爪，如今亲你的手就像啃猪蹄儿啊！笑话怕什么？怀孕了是我们家大喜事儿。 好，你乐的。 不瞒你说， 嗯， 这孩子的名字我早都给他们选好了。 真的？ 嗯。 哎，老公，如果咱要生个男孩，叫什么名啊？ 我估计生男孩，那脾气一定随你。 哦， 那是沾火就着。 没错。 所以， 嗯，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什么？ 神六， 神六， 拱神六，疼那就上天了。 哎，如果咱要生个女孩，叫什么名啊？ 哎呦，女孩脾气一定随我， 哦， 温柔贤惠，落落大方， 是啊， 而且还能勤俭持家。 嗯， 所以我就想跟他叫 什么？ 小长今。 哟，这名字好， 谢谢，光名好，词儿我写的也漂亮，听着吧。 云开了，雾散了，天空笑了，我爱你，我爱他，爱遍天涯。 小宝 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搭乘韩涛为您做导游的娱乐大篷车。咱们继续来聊这个剧内的故事啊。刚才说了古代，现在咱把视线放到近代，说一说著名的大学者胡适先生。他也是剧内出了名的。怎么说呢？比方说我给你举一例子啊，有一回啊，胡适的朋友从巴黎给他捎来十枚铜币，上面注有 PTT 的字样。胡适发现这仨字母呢，正好与怕太太谐音。您琢磨琢磨 ，P 不是怕吗 ？TT 不是太太吗？啊，于是呢，这胡适就把这些钱币转赠给了朋友，作为怕太太协会的徽章，才成立这么一协会。这也体现了胡适的幽默和风趣啊，而且呢，他还总结出了怕老婆的新三从四德，具体是这样的啊：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这是三从。四德指的是什么呢？太太化妆得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得要舍得。啊，就这样一位模范的丈夫，算是给大家树立一楷模，起码人家怕老婆怕的是很有风范啊。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林肯先生可以说是真的剧内剧到家了。林肯的夫人也是一位泼妇，我不能说是泼妇吧，反正就是一位悍妇吧。林肯曾经多次被他的夫人用笤帚给赶出了家门，只要林肯敢对别的女性多看上一眼，他必定是大吵大闹。有一回，林肯夫妇在一家餐馆当中吃着早餐，林肯也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惹恼了太太，于是这位林肯夫人不由分说，端起一杯滚烫的咖啡，当着众人的面劈头盖脸的向林肯泼去啊。啊，我觉得如果他们都生活在当代，像专诸啊、戚继光啊、陈继常、胡适、林肯这么怕老婆的人，真应该到北京琴书当中倡导的怕婆村当中去看一看，相信一定会找到很多的知音。你要问了什么怕婆村呢？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怕婆村，咱们来听一听。 离县城很远，有一个小村儿啊，村西头有个大院，那院里有很多人儿。原来这些人正开怕老婆花儿，讲话的是村长，他留着小胡子儿。乡亲们，今儿的会特别，咱不要光棍儿，咱们都是有妻子的大老爷们儿，女人和孩子也不能参加花儿，咱们都要放心大胆，已锁上了大街门。就因为我在县里听到个气人的事儿，说咱们村是百分之百的全都怕媳妇儿。要说我怕，我不反对，我可以算一个儿。说咱们村怕婆的多点儿，这也算差不离儿。说咱们这儿是百分之百，我就不服气儿。我觉得这是谣言，在污蔑咱们村儿。怕和不怕的，今儿得分出个准确数字儿。有了底，我去辟谣，一定得较这个真儿。怕老婆的，站东边，和我算一伙儿。不怕老婆的站西边，我不信那边没人。他说完话就往东走，一看大伙儿都跟在他后边儿。还别说，站西边的真有个小伙子，这个人 身强体壮，30来岁，挺着胸，两手叉腰，透着那么精神儿。村长说：“嘿，小伙子，你算拔了份儿，你讲一讲，怎么就不怕敢一人站西墙根儿？”这小伙子说：“从开会，我一直就站在这儿啊。我媳妇儿说了，人多的地方，他不准我去扎堆儿啊。”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帕婆村》。从战国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可以说只要有婚姻的存在，就有怕老婆的现象。其实男人敬畏自己的妻子，不一定是真的害怕她，很多时候还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夫妻相处，谁又能说得清什么是怕，什么又是真爱呢？哎，除了今儿为您准备的这几段怕老婆的段子，还有侯宝林的橡皮膏、常宝坤和赵佩茹的家庭论、赵本山的小品、小酒老乐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段子。感兴趣的话呢，您不妨也可以找来听听。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张宇的《大女人》。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代表本期的调度林奇，技术引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